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新屋刀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个性化推荐系统那些绕不开的经典问题。推荐系统发展到了今天呢，已经出现了一些常见的问题了，一部分问题已经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，另外一部分却还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案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下具体分析。今天我就来和你聊一聊这些问题，我会先讲讲一些推荐系统中的问题模式，然后再专门说一些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。我们首先来看看推荐系统的问题模式。我们知道，推荐系统的使命是为用户和物品建立连接，建立的方式是提前找出那些隐藏的连接呈现给用户，这是一个预测问题。所以推荐系统的预测问题模式从达成的连接目标角度区分有两大类，一、评分预测，二、行为预测。因为评分和行为是用户对推荐结果的两类反馈，我们给他们推荐了一个或多个物品，目的是希望他们消费，这种消费反映在用户行为上，比如点击查看，信息咨询类的还有阅读完成，视频音乐类的有播放完成，电商类的加入购物车等，整个行为呈现一个漏斗形状，从曝光到最终消费完成。最后在用户完成消费后，产品方一般还希望他们告诉自己消费的体验，这时候呢就有评分了。所以不同推荐系统的任务也不同，有的直接去预测用户如果消费完之后会给多少评分，更多的推荐系统则会分层，致力于预测用户的行为。下面我分别详细说一下这两类问题。第一类问题，评分预测。评分预测相关算法模型研究的兴盛，最大的助攻是 Netflix 举办的推荐算法大赛。评分预测要干的事情是这样的，假如用户消费完一个物品之后会给出一个打分，比如通常是1到5分，或者有的网站用星星的颗数表示也是一样，我们就想能不能提前预测一个用户对每一个物品会打多少分，找出那些他可能会打高分但是还没消费的物品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呈现在他面前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。说干就干，怎么干呢？正如王小波给李银河写的信那样，不能胡干。一个朴素的思想是建立一个模型，这个模型会给用户历史上打过分的物品去预测分数，预测分数和实际分数之间会有误差，我们根据这个误差去调整模型参数，让这个误差越来越小，最后得到的这个模型理论上就可以为我们干活了。事实上这其实就是机器学习里面的回归问题。 Netflix 比赛的评判标准就是均方跟误差，这个是怎么算的呢？在文稿里我放了一个公式，这个公式中的 T 表示每一个样本， N 表示总共的样本数，有帽子的 YT 就是模型预测出的分数，是我们交的作业，秃顶的 YT 就是用户自己打的分数，是标准答案，然后一个样本一个样本的对答案，模型预测分数和用户自己打分相减，这就是我们预测的误差。由于误差有正数也有负数，而我们只关心绝对值大小，所以再给误差求平方，这就是名字中的方的来源，再对所有样本的误差平方求平均值，这就是名字中均的来源。因为我们对误差都平方了，所以最后再对均值开方根，这就是名字中根的来源，这个过程就是求均方根误差。评分预测问题常见于各种点评类产品，但评分类推荐存在以下问题。一、数据不易收集。我刚才说过，用户给出评分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前面所有的漏斗环节。二、数据质量不能保证。伪造评分数据门槛低，同时真实的评分数据又处在转化漏斗最后一环，门槛高。三、评分的分布不稳定。整体评分在不同时期会差别很大，个人评分在不同时期标准不同，人和人之间的标准差别很大。用户爸爸们给产品施舍的评分数据我们又叫做显示反馈，意思是他们非常清晰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他们对这个物品的态度。与之相对的还有隐私反馈，通常就是各类用户行为，也就是另一类推荐系统问题，行为预测。第二类问题，行为预测。实际上用户爸爸们每天要在不同的 APP 或者网站之间不停批阅奏章，日理万机，非常忙，所以能够提交的像评分这种显示反馈数据很少。但是没关系，只要用户来了就会有各种行为数据产生， 从登录刷新到购买收藏都是用户行为，这类数据是用户们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产生的，数据量比显示反馈多很多。用户的行为通常呈现漏斗关系，我希望用户最终达成的行为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，比如购买，比如建立一个社交关系，比如完整消费一个长内容。通常是从登录刷新开始，逐层经历漏斗流失，而推荐系统肩负的使命自然是达成用户行为，也就是连接越多越好。这也是这一类推荐系统问题的关注点。推荐系统预测行为方式有很多，常见的有两种，直接预测行为本身发生的概率和预测物品的相对排序。直接预测用户行为这一类技术有一个更烂大街的名字，叫做 CTR 预估。这里的 C 原本是点击行为 click， 但这个解决问题的模式可以引申到任何其他用户行为，如收藏、购买。 CTR 意思就是 click through rate， 即点击率，把每一个推荐给用户的物品按照会否点击二分类，构建分类模型，预估其中一种分类的概率，就是 CTR 预估。行为预测说白了就是利用隐式反馈数据预测隐式反馈的发生概率，也因此各家互联网产品要高度重视隐式反馈，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。一、数据比显示反馈更加稠密。当然了，评分数据总体来说是很稀疏的，之前 Netflix 的百万美元挑战赛给出的数据稀疏度大概是 1.2%， 毕竟评分数据是要消耗更多注意力的数据。二、隐式反馈更代表用户的真实想法，比如你不是很赞成川普的观点，但还是想经常看到他的内容，这是显示反馈无法捕捉的。而人们在 Quora 上投出一些赞成票，也许只是为了鼓励一下作者，或者表达一些对作者的同情，甚至只是因为政治正确而投，实际上对内容很难说真正感兴趣。三、隐式反馈常常和模型的目标函数关联更密切，也因此通常更容易在 AB 测试中和测试指标挂钩。这个好理解，比如 CTR 预估当然关注的是点击这个隐式反馈。用户给出较高评分的先决条件是用户要有评分的行为，所以行为预测解决的是推荐系统的 80% 问题，评分预测解决的是最后那 20% 的问题。行为预测就像是我们剁手买买买后，可爱的商品要先乘坐飞机飞越千山万水到所在区域来，而评分预测则是快递员最终将东西交递到你手上这个过程。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常见顽疾。讨论了两大类推荐系统的问题后，我们再来看几个推荐系统的隐藏顽疾。之所以说这些是隐藏顽疾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很好的通用解决方案，而且不容易被重视。这几个顽疾分别是：一、冷启动问题；二、探索与利用问题；三、安全问题。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冷启动问题。推荐系统是数据贪婪型应用，所谓数据贪婪型应用就是对数据的需求绝无足够的那一天。冷启动问题广泛存在于互联网产品中，但我们这里仅仅限于推荐系统的冷启动。新用户或者不活跃用户，以及新物品或展示次数较少的物品，这些用户和物品由于缺乏相关数据，很是空虚寂寞冷，因此就是冷启动问题的关注对象。关于如何解决冷启动本身有伪命题的嫌疑，因为通常的解决方式就是给它加热，想办法引入数据，想办法从已有数据中主动学习。我们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详细讨论冷启动的问题。再来看看第二个探索与利用问题。探索与利用行话又叫做 double E 问题，假如我们已经知道了用户的喜好，一般有三种对待方式。一、全部给他推荐他目前肯定感兴趣的物品。二、无视他的兴趣，按照其他逻辑给他推荐，如编辑推荐、随机推荐、按时间先后推荐等等。三、大部分给他推荐感兴趣的，小部分去试探新的兴趣，如同一边收割长好的韭菜，一边播种新的韭菜。哪一种更科学和持久呢？显然是第三种。那么如何平衡这里的大部分和小部分呢？这就是 exploit 和 explore 问题的核心了。 exploit 的意思是开采，对用户身上已经探明的兴趣加以利用。 explore 的意思是探索，探明用户身上还不知道的兴趣。我们会在后面的文章中详细讨论 double E 的问题。接下来看看第三个 安全问题。凡是系统就有漏洞，凡是漏洞有利可图，就一定有人去图，推荐系统也不例外。如果你正在一款流量非常大的产品上构建推荐系统，那么一定要考虑推荐系统攻击问题。推荐系统被攻击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个。一，给出了不靠谱的推荐结果，影响用户体验，并最终影响品牌形象。二，收集了不靠谱的脏数据，这个影响会一直持续留存在产品中，很难完全消除。三，损失了产品的商业利益，这个是直接的经济损失。所以，推荐系统的安全问题有哪些攻击手段，以及对应的防御办法，这些我们也会在后面的文章中做一些讨论。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从两个角度总结了推荐系统中的常见问题。第一个角度是模型的角度，将推荐系统的模型分成了预测评分和预测行为，这样一来，自己有什么数据就选择什么样的模型。另一个角度是看看推荐系统中一些永恒存在但是潜在的问题，包括冷启动、double E 问题、安全问题。好了，说到这里呢，你可以去观察一下你用过的推荐系统，看看他们的模型是预测评分还是预测行为。你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感谢你的收听。